痛苦莫管声去，哦，声就似灯泡悬挂，渺小的悬挂，仍结有融化，在那银幕里似白纱。是起歌，明星中的可想起我，星夜星尘，然后到泽星，到天风的歌，随星星闪过，流行曲中担当主角，往往太多，大概因他。总见过今夜星河，留下霎时星火，直到密云飘过。远古中悬挂，旁边是人马，在我的望远镜如画，而已大个的我，然而爱上横漫的他，常为了小东西吵。星下离别了烦嚣，去上升好吗？土星闪一下，人们惊异几千千亿个刹那，大概这么这么感他很远化，很大很大，谁想要摘星星，人之中也不化。很遥远，很遥远，银河幻化，雪发光。